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西河大鼓是北方较为典范的鼓书和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当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那您知道这西河大鼓有多少流派吗？那么这每个流派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天津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所形成的郝派。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有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是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我们先来说说这马派。马增芬口齿伶俐，底气充足，吐字发音非常准确，在演唱当中他一定是唱腔适应唱词中每一个字的准确发声，而绝不单纯为了维持固有的唱腔而使字的发音走了形，唱法上讲究喷口、气口、翘口，至今让广大听众非常熟悉的玲珑塔绕口令、花唱绕口令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人百听不厌。下面就让我们来听马增芬1990年演唱的经典西河大鼓段子吧，花唱绕口令。 绕口令顺着我的嘴流，闲来没事儿我溜舌头，在苏州有一个66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66岁刘老六，他到我门口吃牛头来就啃牛头，这个刘老六他家有那么66座好高楼，在那楼上有那么66楼桂花油，在那楼上忙着66匹绿皱绸，头上绣着66个大钟球，楼底下钉着那66根檀木轴，在那轴上拴着66条大青牛，牛旁边蹲着那66个大马猴，这个刘老六他坐在门口正把牛头啃，打南来了这么2条狗抢骨头就抢汤稠，碰到了66座好高楼，碰洒了66楼桂花油，油了那66匹绿皱绸，脏了那66个大绒球，那躺下66个檀木轴，下惊了66条大青牛，吓跑了66个大马猴，打南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个虎皮头，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气不休的虎皮头打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虎皮头，到北边来了一个臭妞妞，手

我唱得不好，您多把意见指引。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西河大鼓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以郝艳霞为代表的郝派，郝派可以说是西河世家了，郝英吉、郝庆轩、郝艳霞、郝秀杰等一代又一代将西河大鼓传承至今，在听众中有着强烈的反响。郝艳霞从艺七十多年，她的表演以唱为主，板槽扎实，旋律多变，是郝派西河大鼓的主要代表人。他说书时描绘细腻，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擅演书目是二十多部，其中脍炙人口的长篇有《杨家将》《呼家将》《前后七国》《月堂》等等，小段有《大西厢》《一百单八州》等等，并编演新书《林海雪原》《乔龙标》《红颜》等等。只可惜郝艳霞在2003年去世了。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郝派的第三代传人郝艳霞的女儿郝秀杰演唱郝艳霞的经典名段《一百单八州》。 同志们，请坐，听一个根哟，小白塔的工程修得有多么好，有一把铜铸的大伞遮上头，盘底里有棵藤萝树，万岁方塔是这一后，眉山金堆神武大门口，在那观星台上混天球，城里的景致且靠后，我再把境外的州啊唱十里地，东湖岸上镇海牛，两相山坡好天堂，正南七十到涿州，涿州北门有一副对，原本是乾隆爷下江南亲笔把他留，上联写日边重阳傲无双地，下联配天下淮安第一州， 金山院修在来水仙，代管西陵是一州，保定府出了三种宝，春不老将子大铁球，十二连桥到北口。狮子你上苍州，铁佛爷住在了东光县，玲珑宝塔在锦州，镇定府的大佛寺，南关里有座杨鹤楼，是那两广仙姐出皮草，山东周村买卖愁，河南有座朱仙镇，汴梁城里出面愁，沙雕子出在呼爱来县，黑煤窑出在金北倒有温水泉一座，此处代管是长平州，县衙出在了迁安县，要上磁州你走锦州，沈阳城多么热闹，是那八门八关八道头，牛毛行里走一走，咱山海关里游一游，回京路过石门寨，通过永平到滦州，丰润县出扇面，要吃蜜桃你上深州，开平道地出美酒，长芦苇县出黑油，镇江府里出膏药，贩卖药材上齐州，是那湖广生产的好烟叶，定字烟出在了济宁州，人才出在大同府，天下的庙大就数着了宝照，磁州彭城出钢碗，阳谷寿张出玉头，磁州城出了些个大头酸，无限金出虎虎头，道林县出小枣，貂皮大烟出罗口，马连坡出草帽，腰带毡帽你上张绣，徐州盛产大白菜，要吃鸭梨上锅头，普鲁出在了西藏地，要吃杂面你上衢州，不安县出柳器，东安县带个弯着条河头，石布仙出在了凤阳府，天下的美景苏杭二州，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外代州，我说的是天为宣州，地为破州，心为载州，人为道州，道为常州，水为流州，月为明州，日为昭州，东上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居鹿州，锁娘娘充满家，夜半上蒲州府，包公放粮在陈州，苏县领了王莽的令，刘秀被困在安州，双手写字的汗马武搭救刘秀在霸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后来失散在徐州，日锁五龙唐李靖，他俩逼死了雄心在中州，秦琼潞州把马卖，捡的杨凌在登州， 炀帝无道，民受苦，纳属新传下扬州。甲子年，王伦反这个天兵炮打临清州，纪晓岚修改的三教寺，倒惹得妖魔恼四周。二下南唐，赵匡胤，高君宝报号在寿州，穆桂英打破天门阵，天力杀四门破洪州，十二个寡妇正西去，搭救着王广在六州，杨殿京发配云南去，宋八王赵德芳来得被困在英州，青州立寡，胡延赞、潘阳两家结冤仇，潘仁美边庭没元帅，他的七郎八虎装幽州，莫鹏相辉、刘志远执掌着兵权在滨州，韩腰里安下了王三姐、薛平伟逃居西地凉州，高司机住到了天鹅岭，梁先生住到了东平州，孔丘住在曲阜县，这个张天师住到了龙虎山里头。昔日有位韩湘子修身出家在兰州，说的是昌平州、自化州、吴刚者保庆州、天津卫上通州、顺天府上涿州、河间府上茂州、旅顺者河沿济宁州、苏州也上杭州走、浙西浙江上司州、广东广西是湖地、西门外边湖广州、潼关也上汉口走、云南贵州山东游、高唐州武鼎州、泰安烧香半身州、延州有个东河县、青州莱州本登州、宜州有道鱼泥河、乘州破浪岛基州、唐朝有位罗士信周西坡前一名兄，我好难唱个古迹一百单八州，绕口令儿在后头说的是鸡不奔豆登登不老豆，狗不啃牛老老不老油，鼠不啃牛老老不老酒，牛不进山山虎不斗牛，鸡奔豆登登不老豆，狗啃牛老老老油，鼠不啃牛老老老酒，牛进山山虎斗牛。我好难唱的古迹一百单八州，唱的不好，请您多把这意见留。 这是郝秀杰演唱的一百单八州，这同样是一段贯口活，和马增芬的花唱绕口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听过了郝派的西河大鼓，那下面我们还要来听听燕桂荣燕派的西河大鼓。燕桂荣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善于广采博取，吸收各派唱法，结合自己嗓音宽厚的特点，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的演唱嗓音挺拔脆亮，音域宽广，行腔圆润婉转，舒展自若，刚柔并济，吐字清晰，大刀阔斧，铿锵有力，字腔相协，喷崩得法，数序明快，板眼准确，快如高山瀑布直泻千里，慢似蓝天行云缓慢深沉，可谓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气口均匀。特别是他演唱的长篇西河大鼓书《杨家将》更是脍炙人口，成为众多听众喜爱的名段。 酒色财气单是古人留，风流那些好财的人专营费尽了千担地，恨不得天下的财宝都归他手，那些好气的人三句话不离大家就要动手。 柳看起来酒色财气有什么好处？哎，有着很多的好处在里头，要是没有酒，酒席眼前宁可失了礼，要有酒能成能做，外带着能收，要是没有色，为人端了香烟子孙后，到了清明佳节何人上坟头，要是没有财，世界上断了那些买卖客，国家的血脉也无法周流，要是没有气，国家的法律何人还遵守？坏人捣乱哪个敢出头？劝朋友您喝酒不醉才为贵手，贪色不乱占鳌头，尊人求财取之有道，大丈夫起到了这间也能把他受。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官场斗又叫满汉斗、金殿斗智或者君臣斗智，它呢来源于长篇竹板书《刘公案》的片段。前辈相声艺人穷不怕经常表演的乾隆爷打江南围，可以看作是官场斗的前身。后来万人迷等人对这段相声进行了丰富发展，再后来经过张寿臣及马桂元的整理修改，将这段相声定名为满汉斗。刘宝瑞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也进行了不少加工和润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当中，您将欣赏到刘宝瑞和徒弟表演的相声片段官场斗，也叫君臣斗智。令人遗憾的是呢，官场斗这段相声人们始终无法找到刘宝瑞表演的完整版本。关于为何找不到完整版本，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呢是说刘宝瑞先生就没有录过完整的，而另一种说法是刘宝瑞录制过完整版本的官场斗，可是由于水浸资料被毁。现在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官场斗。 这一说刘墉有本，选刘墉随旨进殿， 刘墉随旨进殿，彭朝珠哆嗦着就来了，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武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座上问道：“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上朝之时，走在街市以上，看见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食不充饥，我主万岁龙翼天才。他瞧着八旗兵丁甚苦，说八旗兵啊苦，衣不遮体，穿得不好，食不充饥，不能吃饱了，我主万岁龙翼天才，您怎么想个主意救济救济八旗，就这么个意思。乾隆一听，心说不对呀，我昨天刚封你八旗副都统，我是为让和珅这正都统管着你，怎么着你这儿刚当了一天副都统，你就来买差事来了，你就给八旗兵丁讨赏，你比这个和珅又大一头了，那你成正的了。哎，即便真正八旗兵丁是这样苦，你也得跟这和珅商量，俩人到我这儿讨赏，怎么你自己来了？夺权多事。好，我问你，刘爱卿，听你之言，敢是给八旗兵丁讨赏吗？只要刘墉顺口答应，正是，得，打你个多事夺权。多事夺权怎么样？降级罚俸，罚他的俸禄，赏个八旗，赏八旗兵丁。要是别人呢，就顺口答应了，正是。那刘墉他多坏呀，他刘三本他竟是坏主意，他一听就明白了，我给八旗兵丁讨赏，我落个夺权夺势，多事不落这个。行，启奏我主万岁，臣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并非，不是，不是，你说这话干嘛呢？实是为我主万岁的江山社稷，恐怕万岁的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乾隆说：“胡说，我大清定鼎以来，现在各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的版图也不在这个元朝忽必烈之下，我这个版图也这么大，我大清怎么江山不牢，社稷不稳呢？啊？”万岁想情，八旗兵丁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和，那么外国呢到中国来进贡，一看中国的兵丁这么样苦，这么样穷，哎，回去一说他们就要侵略之心，人家就不进贡了，就不称臣了。这个样子如果要让八旗兵丁衣要遮体，食要充饥，每天吃饱了穿暖和喽，抡刀舞剑以壮国威，外国来到中国进贡，不敢仰视中国，实是为您的江山社稷着想。嘿，乾隆一听他真有的说呀，明明他给讨赏还为我好，怕我的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也对呀，一琢磨，反正他出了主意就得算，你回头你磨蹭半天矫情半天还得依着他那主意，哎，他老有话说呀，没事我竟跟他捣乱得了，别的国事就甭办了。好好，既然这样，看在你的面子之上，赏个八旗兵丁俩月恩赏，下殿去吧。谢主隆恩。下殿去吧。谢主隆恩。你怎么不走啊？万岁，据我看，这个和珅是八旗正都统，我是八旗副都统，讨赏应当他给讨啊。再者说，八旗兵丁 衣不遮体，食不充饥，郑都统不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不上殿奏本呢？他这不是有意官逼兵反吗？皇上一听，都对呀。哎，和珅这东西可恶啊！你是郑都统，你为什么不给讨赏呢？嗯，干嘛让这个刘墉上殿来呢？你下殿去吧。刘墉下殿以后，皇上就把这个和珅选上殿来，大大的申斥一顿。和珅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嗯，什么事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殿了。那么这刘墉下殿以后干嘛呀？坐轿回家睡大觉去了。他把赏讨下来，他睡觉去了。他可睡觉了，那和珅呢，一天一宿没睡。为什么？户部里头领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军饷，完全是这八旗郑都统的事。他回家睡大觉，这一天一宿没睡，还让皇上给说了一大顿。 这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官场斗》。这段相声传到刘宝瑞这里还叫做满汉斗，但是刘宝瑞的嫡传弟子殷文硕建议此段更名为《官场斗》，得到赞许。也是为了实现刘宝瑞的遗愿，殷文硕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走访了多位相声名家、曲艺研究者，将师傅刘宝瑞表演过的完整版的《官场斗》文字资料整理出版，并亲自录制了完整版的有声资料，取名为《君臣斗智》。刚才刘宝瑞表演的片段当中，说到刘墉为八旗精兵讨了赏钱，他的行为引发和珅的强烈不满。为了和刘罗锅较量一下，和珅决定跟他打个赌。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让我们一起欣赏刘宝瑞的弟子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君臣斗智》。 和珅赶紧过去了，啊，一点头，啊，刘忠呢？打啊，啊，打不，这个和忠的，这其实是您打啊。刘忠的，我想跟您谈点事情，行吗？谈事啊，行了，哦，和忠呢？有什么事？您说吧。啊、这个，我可并不是说我是正都统。您是副都统啊，我是正的，您是副的，我看不起您，哎，我可没这意思啊。那您是、啊、我是说呀，如果您要想给八旗兵丁讨赏，您可以跟我商量商量啊，研究，咱们俩一块儿上殿去讨，这多好 啊这样呢，哎，我就省得挨骂了。是不是？您那儿落好，让八旗兵丁骂我一通啊，说我不管事儿。您这儿呢，哎，落一好人。这话又说回来，我和珅也不是不管八旗兵丁啊，也不是不给他们讨赏啊，是没到时候呢，啊，到了时候我就该讨了。什么时候？每年冬至这天呢？啊，皇上得去天坛祭天，啊，这时候呢，皇上头一个穿貂褂，貂褂就是貂皮的褂子，啊，然后呢，文武百官第二天也跟着穿貂褂，啊，穿上皮衣裳。冬至天冷了吗？啊，皇上呢都穿暖和了，啊，从天坛回来以后呢，我就给这八旗兵丁讨赏，啊，你皇上文武百官都穿暖和了，八旗兵丁怎么办呢？哎，这时候。是吧？我是不管吗？如今您先讨了啊，要等到了冬至，我还讨不讨？你说啊，这个要搁别人，这片话就给问住了。刘墉可不是这种人，要想把刘墉问住了，那太难了，他不听这套。哎，好，等等，您先等会，我也没说您不管呢。啊，您那意思是等到了冬至那天再讨啊？对了，到冬至那天我讨赏，都多讨啊！你这两回在这讨了四个月的，嗯，你说这怎么算？ 哦，何总的，听您这话音儿， 我讨赏是讨少了，那当然不多了。那要冬至那天您讨，那能讨下多少来呀、啊？我讨我都给这个八旗丁丁讨这个讨半年的恩赏。其实啊，和珅这叫吹大话啊，从来都没讨过半年，没这规矩啊。那每年冬至那天呢，也就讨一个双饷啊，讨俩月的啊，一年呢也就这么一回。如今呢，刘墉已经讨了四个月的，就比那过去多多了。和珅他故意这么说啊，故意的拿这大话呀拆乎这刘墉，说呢他能讨半年的。刘墉一听，哦，啊，何中堂，不要紧啊，我跟您这么说，看见没有，昨天我给八旗丁丁讨的俩月恩赏，这不算。前天我讨的那俩月的赏也白饶，除去这四个月的之外，今天我在上殿给八旗丁丁讨下半年的赏来，您看行吗？和珅一听，啊，心说刘罗锅嘞，刘罗锅，你可要倒霉呀、啊！我这是阴你呢，哪有给半年的时候啊？你讨下这四个月的赏，还指不定怎么说的呢，把皇上给绕在里头了，说啊，把赏银给你了。他没给过这么多吗？什么？这四个月的不算。再去讨半年的，嗯，行了。皇上一生气，到时候打你个多事，就够你喝一壶的了。怎么办？我呀，再拿话将他一下子。哦，刘中堂，好，我办成你。这么着，昨天俩月，前天俩月都不算。今天你要是上殿，再给八旗丁丁讨下半年的赏来，我和珅半年做官不要俸禄，算给皇上家扛长活，光吃饭我不要工钱啊，那咱们把这半年的俸禄跟您讨下的赏一块儿给八旗丁丁，您看怎么样？刘墉一听说，可行啊，可以。哎，话可说回来，刘中堂，你要讨不下半年的了呢？讨不下半年的，我刘墉半年不要俸禄啊，把这钱赏给八旗丁丁，行了吧？啊，既然这样啊，那咱们呀，记账得了。来，哎，可这么着，我讨半年的，您何中堂半年不要俸禄。那么，比如说，我要讨下一年的赏来，你又该如何呢？啊，嘿，这斗气儿啊！和珅心说了，是什么？他讨一年的，半年你也讨不下来，还讨一年的，看这样子，这煤不倒到家，你是不死心呐？什么？讨一年的赏？你要讨一年的赏，我和珅一年不要俸禄。好，讨不了一年的赏，我刘墉一年不要俸禄。对，俩人啊，打赌击掌，啪啪啪，刚击完掌，就听奏事处那儿喊上了。上上传旨，有本出班早赠，无本卷帘朝散，请假皇宫啊！臣刘墉有本。皇上一听，得，哎，这他又来了。宣刘墉随之上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前，往那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吾皇万岁。”乾隆这个气，可又不能不问呢。刘墉新来见朕又有何奏章啊？刘墉也不嫌贫也不嫌俗，他又说上了：启奏万岁，臣上朝之时走在街市之上，见八旗丁丁甚苦，食不充饥。皇上说：行了，甭往下说了，要是看见八旗丁丁甚苦啊， 食不充饥，衣不遮体，清国主，农业天才啊，要又这套词儿，我都会了。你贫不贫呢？像这样，皇上就应当这么说就好了。刘墉，你已经给八旗兵丁讨了四个月的赏了啊，再讨我也不给了，加点去吧。哎，把他轰下去也就完了。可这乾隆啊，没这么办。他要跟刘墉说道说道，你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你跟他说，你说得过吗？说着说着，哎，就绕在里头了。这乾隆啊，还非要说，刘墉，朕不是不给你面子啊！你想一想，你刚当上这八旗副都统，这才几天，就连着三天来讨赏。啊，就这三天，你给八旗兵丁讨了多少赏了？前天来啊，讨了俩月的赏，昨天还是这套啊，朕看着你的面子啊，又给俩月的赏。今天这你怎么又来了？有再一再二，他没有再三的啊，多的没止呢，什么时候算完呢？啊，前天来了，我给俩月的赏；昨儿来了，我又给俩月的赏。今儿来了，我再给俩月的赏，难道说我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恩赏吗？啊，谢主隆恩！跟着这刘墉就磕头。乾隆一瞧，哎，这恩怎么谢得这么快呀？刘墉，你谢什么恩呢？啊，谢万岁！您说赏给八旗兵丁半年银子啊？我多本说的，您不是刚说的吗？刚说的，我刚怎么说的啊？您不是说吗？啊，前天给俩月的，昨天又给俩月的，今天再给俩月的，就得给半年的赏了。您这不是说赏给八旗兵丁半年银子吗？嗨，我这是打个比方，说着玩呢。万岁。您不能打比方啊，君无戏言呢、啊、您说着玩不行啊。啊，如果您这句说了不算啊，往后您说什么你全不算，皇上说算好，说了不算，明儿我说什么不算什么，那还行，算吗？算是算了，这半年银子可没了。乾隆皇上一赌气就说了，好，依依着你，半年就半年，谢主隆恩。哎，你又谢什么恩呢？啊，谢万岁，赏给八旗兵丁一年的银子。皇上一听，啊，怎么叫一年？我多本说赏一年了。啊，万岁，您说，依着你半年就半年啊？是啊。我是这么说来的，半年就半年啊，半年就半年，您想啊，半年再救活上半年，万岁爷，俩半年是多少？皇上说，俩半年是一年呢。谢主隆恩，哎，更瓷实了。乾隆没办法了，啊，行，一年就。皇上没敢往下说，怎么了？一年就一年，那就二年了。 从殷文硕表演的这段君臣斗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殷文硕既保持了刘宝瑞公稳典雅、自然得体、朴实无华、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也融入了殷文硕自己的艺术见解及艺术创造。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送上这段相声的不同片段。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来送上苏芮演唱的这首《跟着感觉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